好，我哋又翻嚟第二节嘅反洗脑啊！咁头先又讲咗呢个反洗脑嘅主题啦。咁啊，喺一个不知不觉嘅情况底下咧，我哋欠缺咗去批判思考，就接受咗某啲嘢。咁啊 ，Ryan， 头先我哋继续讲呢、這个即系情绪勒索，情绪勒索系咪就系我？我为你好啊，是有一些原因的，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即系喺实际生活上面嗰啲例子，等我哋观众都了解一下。 系头先讲得唔够啊，其实情绪勒索真系嗰个意思咧，就系、是、譬如好多人咧会勒索你，咁、那个勒索个筹码喺边度咧？佢就系讲咗一样嘢，就系、是、我嘅不幸咧系你造成嘅， 系 即系你用你嗰、那个嗱，佢嗰个筹码就系利用你个内疚。最精結嗰個 位，我今日咁唔開心都係你造成嘅，係咪啊？你頭先講個內疚係個 key， 係 啦 key 嘛。 阿媽下半世覺得唔如意，就係因為個死仔唔孝順。 喂，呢個好多時候出現嘅喎，父母對仔女嗰種嗰種去用利用呢一種仔女嘅內疚感。 中國人嘅社會係建基於呢一度嘅，建基於內疚嘅。譬如岳飛都係啦， 係。 系咪？你一定要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咁譬如女仔又系啦，用呢个内疚去夹啲人做一啲嘢。头先呢个问题系咩啊？ 系啊，即系情绪勒索，就系我嘅不幸系你造成。我点解今日咁唔开心？系就系、是、因为我当日生咗你出嚟，我就牺牲咗我青春，嫁咗俾你死鬼老豆，跟住又挨足一世，而家辛辛苦苦养大你啦，你而家又唔俾家用我，即系嗰种痛啊嘛。 不如我 work for work call 翻我阿妈讲翻出嚟啊！即系嗱，呢啲好明显受害者先可以一字一句记得翻出嚟。嗱，妈咪后生都几聪明嘅，我都成日觉得咧，如果唔系生咗你哋咧，咁我都可以做一番事业嘅。 最衰都系生你。 咁但是都冇嘅，都生咗你哋咯，我都尽力养大你哋，不过就希望你哋孝顺我啦，就唔好枉费我当初一番心血啦。哇，几好听！ 喂，但系咧，作为仔，你听到真系好噏噶喎，好内疚啊！ 我孭咗两条人生， 你唔系净系孭咗你自己， 我孭埋我妈嗰个人生啊！咁咯，系啊，即系好多中国人又系嗱，爹哋当年咧就冇机会读书，而家俾最好嘅教育你，你争气啦，哇！ 我呢个好多时候听到， 系咪？ 即系就算嗰啲大哥大家姐，佢嗰阵时会因为家境贫穷嘅关系，佢会牺牲自己唔读大学嘅机会俾咗啲细佬妹噶嘛，咁咪变咗即系长子为父嗰种咧，即系阿哥就当咗阿爸咁样。而家大佬当年就 系 冇。 系啊， 冇读书就供你啲细佬妹读书，而家你个个都吓成才啦，读晒大学啦，咁嗰种啊嘛。 阿哥对阿妹又会啦，女仔对男仔又会啦， 女仔对男仔都多嘅，即系你话男女关系会有阵时出现呢啲。 我毕业就同你一齐行咯。 我细细个，我嘅初恋就系你啦。我识你嘅时候15岁啊，我俾咗你噶啦，我成世就系俾咗你噶啦。你而家同我拍咗拖8年，你都唔肯娶我。咁我个青春就系俾你废咗啊！ 咁哇咁 系咪咁样？ 咁 aggressive 噶？ 呢种痛，我想讲嗰个情绪嗰个感觉。 我仲以为有技巧啲，而家发展到咁。 唔系，我呢个激得滞。 激得滞系嘛？ 但系其实系 女一日好普通。 所以咪话我哋听到有啲咧青梅竹马，即系识于微时，可能系10几岁识嘅，13、14岁识嘅，咁拍拖拍咗10几年或者好耐咁样，咁去到某啲适婚年龄嘅位， 负责任娶咗佢， 个女仔系觉得男人系必要娶佢噶嘛，如果唔娶佢嘅，简直就系、是。就算唔系佢自己啊，身边啲朋友亲戚都会觉得呢个男人系 十几年， 个男人做咩啊？浪费个女仔青春啊嘛， 是 会俾人指众所指，即系 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咧，我又要喺度讲呢个犯咗一个沉没成本嘅谬误啊， sunk cost 要 relevant 啊嘛 ，sunk cost 系咩 ？sunk cost 系过去咗嘅成本，唔系成本啊嘛，即系 咁有女仔真系觉得自己嗰十几年系我跟咗个男人啊，咁我梗系希望佢俾埋佢照顾我下半世啊嘛。如果唔系我嗰前嗰十几年做乜嘢咧？ 作为一个精明，譬如你系张子怡咧，就非常非常清楚呢个概念啦。你而家嗰个成本咧就系你可以选择嘅option 入边咧，价值最高个 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gone 啊。譬如你系而家同霍启仁嘅霍启咩啊？霍启山啊，系咪佢？跟住咧就有梅铎个孙，跟住同埋荷里活嗰个导演，佢拣一拣，咦唔系荷里活嗰个咧，嗰个 high value option for gone 高过霍启山，咪跳超 Q 咗过去咯。我唔理我几多年噶，大佬，系嘛？几成功一个张子怡，咁咧就港女其实就小聪明就小聪明，但系咧喺呢啲位咧计死数喺度。 咁佢都会计边个嘅条件最好啦？嗰刻佢 吓。 嗰個選擇。嗱，我哋翻翻嗰個感情勒索嗰個位置，就係即係頭先講嗰幾樣嘢，就係父母啦，對仔女啦，男女朋友依個見到好多青梅竹馬就係咁樣。那個女仔覺得去到都廿幾歲啦，你而家都仲唔結婚咁，即係點？你仲唔俾個名分我？ 嚇嚇，咪俾個名分你咯，跟住出去滾咯。 係啊， 係永遠都係咁噶啦。 我咁、那個男，我想問翻阿男， 勉強 心理就係、是一個叫做咩心理咧？好啦，我都要取個責任嚟嘅，冇辦法，佢唔想做衰人。 唉，嗱，即係同大家解釋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咧十個故事入邊咧，有八九個故事嗰、那個男仔唔係唔娶佢喎，可能佢唔表態咗。其實佢自己咧三十歲之前都會噶咯，因為喺香港有幾多獨立思考嘅男人啦，你真係。 呢個都唔大指控，即係你而家講緊結婚嗰啲就唔係獨立思考啦。 唔係，即係會真係自己。 佢會諗清楚佢嘅決定。 唔係佢其實可能佢獨立思考完個結論咧係三十四五歲先結嘅，但其實佢都會由於身邊嗰個社會壓力咧，其實佢三十四之前自己都會埋單噶啦。你唔出聲，佢自己都會埋單噶啦。但你一出聲嘅時候，就忽然間變咗你逼我嘛。 咁 跟住我就會覺得好好唔甘心，有一個怨喺度。喂， 做咩買我單啊？ 被 逼啊！ 咁跟住嗰個其實報仇嚟嘅，好多男人出去滾咧係報仇嚟嘅，係就係呢個一開始去翻頭先我嗰個 friend 嗰個位啦，就係冇咗嗰個重要性啊，變咗養女嘅工具啊，有個仇喺度。 即係佢 initially 即係開頭嘅時候已經有一種仇恨。当日你为什么要逼我，其实我心里面都甘心情愿想着娶你的。不过你开了声之后我就不信了，调戏不信了，为什么是你逼我，不是我自己愿意走进去。 是的，那一开始其实他自愿的时候那就没了这个仇，但是你出声懒聪明跟着逼他，跟着他就有一个禁住的不出声的，但是一个心理情意结一定要发泄的嘛，那些古灵精怪弗洛伊德不知道是不是当是啦。咁就會去咗嗰個位， 一種情緒要發泄出嚟， 係啦， 喺某年某月某日將來嘅會出嚟嘅， 係啦，就係去咗滾啦，都唔使講到弗洛伊德，大家都好深切了解到啦。咁咯，咁點解我哋講到呢度咧？情緒勒索， 係講三十歲前嗰個關口，其實又翻翻轉頭就點解啲女仔會要情緒勒索個男士逼婚咧？就是因為他有一個 social conditioning， 或者是身邊見到啲朋友、啲女仔朋友一個一個咁結婚，一個一個生仔啦， 家教嚟 嘅，七歲啦，廿四五歲啦，阿爸阿媽開始逼啦，點啊？你同阿 David 拍拖拍咗咁多年，佢幾時求婚啊？即係有呢啲咁嘅情，即係啲説話嘅壓力。去到農曆新年嘅時候、拜年嘅時候，你姨媽姑爹就問你啦，你哋兩個幾時又拉埋天窗啊？嗰啲其實無形中都係一種壓力嚟 嘅。家教嚟嘅，即係嗰啲係啦，佢譬如身邊見到啲人係。但个家教是怎样呢？他由小到大他看到阿妈怎样夹个老豆。他不知道有其他选择的，他是这招的，女人对男人是这招的，是这样的，他不觉得有问题的。是不是 上一代的。我们变了，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女士怎样对男士最好呢？我明知他都应该会自己埋自己单。 有没有看这个？ 那我就不逼他 咯。林黛玉啊。 红楼 梦。红楼梦。啊。林黛玉点做你咪点做咯？林黛玉之为林黛玉就楚楚可怜啊嘛，大佬系咪？你楚楚可怜嘅佢，由于呢个怜惜你嗰个心就娶咗你，咁咪最好咯。 咁就自动自觉啦，咁样。 点出去滚啫？佢有内疚啊，调翻转。 喂，咁呢个咪又利用佢内疚啊？ 吓， 都有内疚。 高啲 啊？ 系咪？ 啲唔同层次嘅内疚。 高啲，林黛玉咁啊，病咗喺个床度，你仲出去滚咧？佢滚住佢都 唔系咁呢个，实际上身体上有病 吓， 系啦， 就可以唔系病啊嘛， 有愧疚， 可以系系咪？ 嗯， 贾宝玉系傻嘅啫。 嗯，咁啊，譬如三十岁女士，情绪勒索要嫁呢、這个，我哋可以讲下，即系三十岁前系咪？即系咪真的要三十岁咧？呢个系咪一个？ 其实女仔我都想了解一下，女仔嗰个心态系点嘅咧？忽然间几时会了解到自己？哎呀，三十岁前要结婚啦！ 其实我唔系好知 道。喂，搞错？ 喂，有我身边有朋友，但你问我自己，我冇 佢朋友咧，系 我朋友冇乜 朋友啦， 我有 feel 过嘅，但系我谂我记得咧，如果我记忆所及咧，我嗰个压力系喺廿六。 廿六， 廿六， 25、26嘅，早啲。但係嗰陣時冇結啊嘛，係啦。咁跟住就忘記咗。 喺咩情況底下忽然間，哎死啦！有個30歲嘅 deadline， 點樣提起你嘅？ 個 deadline 係嘛？即係個 deadline 係 嚇。 唔知喎、啊，即係有一部分係見到身邊嘅同學 哦 朋友。 人哋結啦， 人哋結啦，咦？你要開始參加婚禮嘅喎，即係你要俾人哋請飲啦、 哦， 炸彈啊！咁你去婚禮啦，哇！你見身邊最 friend 嗰幾個啊，最親嗰幾個閨蜜都結婚， 係 嗰種感覺，即係咦？點解個個都行 驚離群啊？跟住就 咁樣，係咁就會同埋加上即係屋企人有壓力嘅。屋企人會成日問啊，即係我諗廿零歲之前拍拖，廿四五歲開始就問啊，即係一去到大時大節就話點啊，你同佢點啊？一係咧就俾雙方都有壓力嘅，幾時拉埋天窗啊？幾時要做？即係好多呢啲， 哇！ 有呢啲咁嘅説話咯。咁佢冇咁，就算佢唔用呢幾隻字都好，佢都會話：誒、你哋都嚇、要諗下將來噶啦噃。 哇！真係、 你哋諗下之後點噶咯？ 每一個行業都啱用啊呢一句，做保險咧又係可以咁樣。哇！你有冇計劃過將來？ 你有咩人生目標？ 逼個仔，逼個女。个女个男朋友同个女结婚又话、你哋有冇谂过将来？逼香港人做某一样嘢，你有冇谂过香港嘅将来？ 你有冇谂过香港？ 非常非常好啊！呢个咁样嘅台词， 香港嘅 吓，我哋讲 Milton Model， 搵一日又讲下呢啲 nominalization 先，真系几好啊！呢个系啦，讲翻转头系。 咁呢个就制约咗啦，系咪啊？ 制约咗吓乜嘢？ 好多好多嘅呢啲元素啊，人啦、朋友啦、社会嘅制约咗，令到你不知不觉地接受咗30岁就是一个关口。 但系咧，嗰、个只不过系影响啫嘛，即系我哋今日嗰个探讨咧，我想再深入啲，系内疚啊。 嗯。 系嗰个情绪勒索嗰个来自内疚啊。 唔系，我哋讲紧嗰个咩啊？30岁前个关口嘛。 系啊。 系咯。 系啊。譬如个女仔点解要会谂到佢自己都其实又系个内疚咯？系咪内疚？一来惊自己出嚟，即系人哋结晒婚啦，我都唔结，即系怕离群啦一啦。二就系其实阿爸阿妈嗰个说话，其实通常系点样讲出嚟嘅咧？ 即系你觉得 你有冇谂过将来？ 其实都养咗你咁多年啦。 嗯。 是 要成家立室啦， 你都系时候要。 点解我系时候要因为阿爸阿妈嘅压力就成家立室呢？因为阿爸阿妈就靠你传宗接代啊嘛。 嗯、 如果我唔传宗接代嘅话，老豆老母咪无后，无后咪不孝有三， 有三啊， 无后为大，咁我咪不咁内疚咯。 嗯，系嘛？呢个系男士多啲系嘛？ 女仔都有系嘛？ 我生咗出嚟唔系跟我姓，唔系跟我姓噶。 咁抱个孙。 男仔有啊，长子的孙有嘅， 女仔都有 啊。我系潮州人嚟嘅，屋企重男轻女嘅。咁我爸有细路大都同我讲话，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一定要生仔啊，点点点啊咁样。因为仲要话不过你女嗰啲就算啦，冇所谓啦，生咗出嚟都唔系跟你姓噶啦。 咁传统啊，仲有啲咁嘅。 我屋企系传统啊，但系我屋企就点都要追个仔咯。 OK， 系啦，咁佢哋都会讲话，即系父母养咗你咁多年，系咪公书教学、面光水湿，点点点点点， 系， 咁你要第时老咗要养翻我哋啊，要俾几钱我哋啊，咁嗰啲咯。 喂，咁 有噶， 啲条件咁清楚噶， 好清晰，净系讲一句就系、是，嗱，阿妈咁辛苦，成世人吓养到你哋咁大，第时我冇嘢做，你知点做噶啦，嗰啲咯， 帮你申请综援。 你知点做噶啦？你系大家姐嚟噶，你要做榜样噶。你唔做啲细佬妹就跟住做噶啦。你知点做啦？嚟哦，呢个系真实，系真系咁讲嘅。 真系咁讲嘅。 系。 唔怪之啦。 系啊。 唔怪 之咩？ 唔怪之你个样咁无奈啦，而家。 喂，嗰个咪就系一种无形嘅压力，就系你觉得你一定 有型啊！你嗰个阿妈直情系写埋出嚟勒索，唔系情绪勒索。 系勒索。 我是勒索啊！你阿妈 系。系啊。咁嗰个位咪就系佢会利用咗一种愧疚，系咪啊？ 内疚， 内疚。 中国人嘅社会建立喺内疚嗰度啊，唔系基督教，基督教即系原罪嗰度咧都系，但系中国人嘅社会系特别严重啊，每一层层层层内疚落去嘅，由国家至到家庭，至到拍拖，至到所有嘢都系用内疚建立嘅。因为中国冇法律啊嘛， 屌中國冇法律，即係中國從來唔係嗰個合約精神啊嘛。咁你用啲乜嘢去 social contract 去維持嗰個秩序嘅？譬如中國人做生意咧，點解一定要搞關係咧？點解要聯婚咧？因為就有籌碼，有嗰啲叫咩？有人質喺我手，我唔怕你走我數。是用咁样嘅关系去勒索啲钱翻嚟噶嘛？咁consequently 用呢一个手段去搞啲事出嚟，或者成个社会结构系咁样组织起嚟咯。点解鬼佬可以好啲咧？因为鬼佬系另外一样，佢唔系好啲，佢系用另外一个一种合约制度取代另外一种合约制度，真系咁想啊！而家 翻嚟嗰个三十岁嘅关口，即系今日呢个 topic， 我谂好多观众都听到就系、是，喂，唔系我知道，我明白，但系内疚，我内疚，我呢个责任一定要负，我一定要俾钱我妈，因为佢嘈，或者我一定要娶个女，我一定要娶呢个女仔，如果唔系佢话我荒废咗佢青春，咁喺有冇啲实质嘅处理方法咧？即系我面对呢啲嘅关口嘅时候，我明知。我要提高嗰种觉知，有咩方法提高嗰种觉知先？即可能最终我都系埋自己单噶，我最终都系娶佢噶啦。但起码我知道呢个 decision 决定系我自己决定。 我如何快乐啲咧？ 我会快乐啲，而系我嘅决定，唔系我俾人影响，唔系我俾人揾把刀扛住条颈咁样做啊。 呢个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同其他嗰啲古灵精怪嗰啲书咧，系个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就系有方法我哋先讲噶。 系 最少今次系啦，有啲即系人生无碍。 咁而家咧，而家女朋友就同你讲啦，我都跟咗你咁多年啦，系咪？我又系跟咗你成十几年啦，青梅竹马啦，啊边个又结咗婚啊？咁你嘅时候都咩啦？ 等阵先，我讲嗰个踩亲人嗰个例子先。 好。 喂，系嗱当然我冇咁天才啦，我睇一本书入边嗰个例子非常好，所以我喺度同大家讲一下。嗱，譬如有一日你行下街，无端端踩到一个人，咁咧你想象到咧，譬如有啲人俾你踩到咧之后系好恶嘅，就打你添，打柒你添嘅。但系有啲人咧俾你踩到不特止，即系佢唔打你不特止咧，佢仲会同你道歉噶。唔好意思，即系明明系你踩亲佢，但系佢同你唔好意思。即系嗱，一样米养百样人。嗱，好啦。你譬如踩亲一个人，跟住佢就有唔同嘅反应，咁你那个意思即系咩咧？你嗰个行动系控制唔到佢嗰个反应噶嘛？即系佢嗰日譬如点解会打你咧？因为佢嗰日咧输咗股票，买咗唔知咩好医生咁，跟住咧就 咁啱 系，跟住咧佢就好唔开心，跟住佢就将嗰个愤怒咧发泄咗喺你身上，又或者咧，另外嗰个人咧就嗰日其实都做咗啲伤天害理嘅事，咁俾你踩亲咧，佢咧就鬼拍后尾枕，就唔知点解就同你讲对面投射咗落嚟啊，佢嗰个罪恶感，所以其实就唔关你踩亲佢事，系佢嗰日发生咗咩事，同埋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咁即系。咩意思呢？你淨係可以控制你踩唔踩親人嘅啫嘛。譬如嗱，你踩親人你唔啱，咁你咪道歉咯。即係你嗰個責任啊，就係做啲啱嘅事。至於對方嗰個反應咧，係佢自己嘅問題啦。佢嘅人生、佢嘅歷史、佢嘅性格、佢嗰日有冇做錯事，你控制唔到噶嘛。同樣道理，譬如喺你屋企嗰啲人，譬如女朋友啊、老豆老母嗰啲嗱，就唔係叫你唔結婚，又唔係叫你結婚，又唔係叫你唔孝順，又唔係叫你一定要孝順，而係嗰個原因咧係嚟自啱嘅事， 係你覺得啱嘅，你就去做。 系嗰个独立思考， 因为佢唔开心，你令到佢开心翻， 吓 系咪？ 咁啊，唔系一个原因嚟嘅。 你为佢嘅唔开心负责任，所以你要娶佢。 系，因为大部分系你讲嘅，大部分人嗰个点解俾人逼咗婚咧？就系我唔想佢唔开心，所以好啦，我想佢开心啲，所以结咗婚。呢个就唔啱嘅， 唔啱嘅处理方法 嘅原因个动机个 intention。 其实你唔，我哋唔应该为别人嘅情绪负责任， 负责唔到嘅。 我哋冇办法对别人嘅情绪负责任，因为别人嘅情绪喜怒哀乐系佢自己感受噶嘛，系佢自己因为好多唔同嘅原因。虽然纵使可能个说话上佢就会话，因为你咁，所以令到我唔开心。但系你冇必要为佢嘅情绪开唔开心，佢嘅人生负责任噶嘛？ 系啦， 系咪咁啊？ 冇错。你嗱，譬如你锡佢嘅，佢唔开心，你都唔开心，呢个正常。但系你唔可以因为呢个佢唔开心，所以你都唔开心，作为一个原因去做一啲决定。 系，即系你可以有同理心，你可以有爱心，你可以爱佢。 但 系唔开心，佢病咗，你唔开心，你想照顾佢，好正常。佢唔开心，你都唔会开心啦，你都唔会即系见到人哋病咗，你会好开心咁笑啦。但系嗰个唔会导致到你。 捐晒啲钱俾佢， 俾晒啲嘢佢，或者你去令你为咗令佢开心而去做一啲佢要求你做嘅嘢， 系 嘅呢个并不是一个原因， 系 系咪？你当然都可以去做，你都可以俾晒钱佢嘅，但系嗰个原因并唔系因为咁， 吓就系、是、因为我想做菩萨啦，咁我就俾晒啲钱跟住出家啦，咁呢个你自己嘅原因喎， 自己原因咯，即系呢个你对你自己行为负责，你对你嘅人生负责，你唔系为佢负责。 係去翻嗰、那個逼分嗰度。如果譬如正確嘅就係你自己坐低諗一諗，係都呢個年紀，我而家呢個狀況，嗰、那個女仔咁嘅狀況，我哋適唔適合結婚咧？我哋嗰個性格合唔合得嚟咧？ 而唔係因為佢可能嗌咗幾場交，同你講話，你再唔娶我，我就揾第二個啦。你我跟咗你咁多年，我都係乜乜乜，即係唔係因為呢一樣嘢，唔係因為你要令佢開心，所以你去改變自己嘅決定。 係啦， 呢樣嘢嘛。 咁咪就理性啲咯。 嗰、那個翻翻去就係、是，其實呢件事好有意義，就係我哋呢個節目講緊就係，我哋每個人為自己人生負責，為佢嘅行動負責。但係我只能夠控制自己 係啦 嘅 條界線， 嗰條界啊， 情緒界線啊，情緒勒索嗰個對峙方法就係畫一條界線。條界線就係我只能夠係頭先講我講啦，對自己嘅快樂負責。 你唔可以控制別人開唔開心嘅喎，其實。嗯是不是我可以不开心你就不要理我。我喜欢不开心。是不是那你就由他不开心咯。但是我只不过觉得在这件事上我做了我要做的事了。要 say sorry, 我 say 了。如果他都不原谅我的那就没计了是不 是 那样东西。 真切了解到这条界线的人呢就很多港男就可以震枯缸了。同埋你震得来呢你是做得很大丈夫的。 嗯、 因为讲道理嘛。你唔啱嘅话，咁我系咪？我唔睬你。 但系呢个好有个 side effect， 亦都好处就系、是、你唔会造就到一班所谓无理取闹嘅港女啊。 系 我唔系讲一定系女仔吓，调翻转都得。你唔会造就到一班不讲道理 嘅人啊， 撒野嘅娇桥柳令撒野嘅港男。 系 即系调翻转都系噶嘛，即系我最近谂起最近咪有一单谋杀案就系、是。那个空姐被人杀了的、嗯、 哇 那个男仔就是第一次识那个女仔在识了女仔不是很耐、嗯、就很爱很爱很迷恋这个女仔、嗯、空姐跟着后面这个空姐识了第二个、 嗯、 跟着这个男人就说我得不到的我都不会被人得到 嗯哇好狗巴刀啊整个故事 他说他很爱爱到要杀了他、啊、我要我得不到我不会被人得到 是 那种呷醋即是那种杀野就是我不得啊我的不开心是因为你造成的我为什么杀你是你造成的是你逼我做的这些 东西哇好摸啊整件事 是不是 好摸 所以我衍生那件事就是那条界线啊 self boundary 啊即是我是不是需要为另一个人的人生负责先他不开心关我什么事先 是 嗰樣嘢，我那個會更加健康。 但可能道義上都負責過，譬如我整親佢只腳，我養佢一世，即係道義上咁就，但唔係情感上，係咪？ 嗯。 就講得清楚啲，如果 道義上不是情感上，而你唔係被佢勒索，情緒上勒索咗，所以你做 係啦。所以可能真係同佢，譬如行咗成十幾廿年，咁有個投契啲嘅女性，咁但係你都同行咗廿年嗰個結婚，係道義上嚟嘅。咁、 嗯、 但係你自己諗過嚟做呢個決定，同埋另外嗰、那個，同埋你嗰個女仔同你講話，你同我行咗廿年，跟住夾你結婚咧，兩件事嚟嘅喎。係咪？ 咪呢個出在就係，如果你一個男士同一個女士拍拖十幾廿年，去到適婚年齡，突然間個男仔撞到一個情人知己，拍著咗火花， 幾難啊？ 係咪？去到適婚年齡，佢唔娶嗰個原本個女朋友，識咗第二個新嘅 傻仔咯，嗰啲咪 係咪啊？咁嗰個位個女仔又情緒勒索佢就係你而家係咪咁樣毀我青春啊？嘅時候 越叫越走嘅啫，呢啲 咁個男士喺嗰刻點樣理性俾理據點樣不為佢嘅生命負責咧？嗰刻其實身邊俾佢嘅壓力好大噶嘛， 太清醒又唔快樂嘅一個人。 咁最後俾少少 tips 大家先啦。喂，咁你又面對呢啲情緒勒索或者係呢啲嘅所謂心理關口，係嘛？ 去到嗰啲位置，嗱點提？其實就可能你結果都係娶咗嗰個人，但係你唔會有一個後悔，因為你真係諗過嘛。 嗯， 你真係做咗個決定。咁點解要做呢個節目呢？就係、是、如果我唔講呢個道理俾你聽咧，你成日覺得成個人生係唔係自己。 好像被人控制咁咯、啊。 其实由头到尾，你一出世到而家每一秒，你都有得控制嘅。只不过咧，你唔负责啫。 嗯。 点解你唔负责呢？就是因为成日就觉得人哋逼我做，人哋逼我做。咁点解人哋逼到你咧？就嗱、是，那个症结就系你觉得你要对别人嘅快乐负责啦。咁而家所以一开波点提咧，就系、是、你只能对自己嘅快乐负责啫。对方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你不可能负责所有人的所有人生的。 用一句比较 New Age 的说话讲呢，就是我们只能够为自己的、嗯、即是我们经常说我为自己人生负责任啦、啊、是不是？如果别人要伤害你，如果没有你的容许的话，他是不可能伤害到你。 冇错啦， 系嘛？ 冇错啦。 所以呢个就系反洗脑呢个节目嘅主题，到今集讲咗叫第一个节目啦，第一集啦，讲咗三十岁前嘅关口，其实就系一个例子去讲出情感勒索同埋即系为自己人生负责嘅一个重点啊。 我想用斯德哥尔摩结咗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譬如啦，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即系咩咧？有个女仔俾人捉起，跟住勒索，即系唔系勒索，即系禁锢症，每日强奸嘅。后屘咧就爱上咗嗰个男人，即系又系俾佢强奸咁，跟住就后屘就系同佢辩护。咁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嘅意思咧，就系因为个脑咧要保护自己嘅，日日俾人强奸咧好痛苦，所以个脑咧会将嗰个信念系统咧变咗去，其实我而家同佢拍紧拖，所以呢个唔系强奸，系做爱，所以我快乐，即系保护自己个心理机制。咁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嗱，如果你唔咁样，个脑唔系咁样保存你咧，系太痛苦嘅，接受唔到嘅，好多人跳咗楼噶啦， 系接受唔到。 但系由于呢个咁样嘅斯德哥尔摩嘅原因咧，令到你真系觉得自己系爱上佢咧，咁又系不幸，因为又唔系真嘅。 嗯。 咁我哋今集嗰个价值喺边度咧？就系、是、如果嗱，切身处地自己幻想自己系嗰个女仔，如果你听过我哋今集嘅节目咧，你就可以好情绪界线系咯。嗱、我系。因为我策略上我要生存，我咁即系知道件事系咁样嘅。 其实个策略呢、這个只不过系一个策略。 系啦，咁咧我知道我呢对佢嗰个爱意咧都系咁样整出嚟嘅， 令自己舒服啲啫。 咁你就可以做到一个出咗去嘅时候咧，就做翻自己咯，就唔会真系认贼作父，认嗰个强奸犯做男朋友。咁 consequently 揾翻自己的人生咯，即系咁咯。 好，多謝 好，今日多謝，拜拜， 大家嘅分享。